今天是7月22号，好音乐9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好音乐9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时光流水，潺潺一曲。 想你的时候，并不要

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往事如烟去不回。想起过去多少欢乐，如今已随流水。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良辰美景去不回。下一片迷离梦境，梦醒是更悲哀。多情的梦，爱情的梦，如今已消失。爱情的花，爱情的花，如今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泪已流干，心已碎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往事如烟去不回。想起过去多少欢乐，如今已随流水。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良辰美景去不回。剩下一片迷离梦境，梦醒是更悲哀。多情的梦，爱情的梦，如今已消失。爱情多少柔情，多少泪，泪已流干，心已碎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 深爱过。 没有你的世界，我